第二个大题说如何护持亲人往生？我说这个事儿啊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要面临，都要面临。不管你现在多大年龄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甚至是你身边的所有亲人，你怎么护持他往生，太重要了。我能想到的第一点就是。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啊，一定不要做你亲人往生的障碍者。你能不能做障碍者？你可能说刘老师，你这个我不服，我怎么能？你比如说妈妈，我怎么能障碍我妈往生呢？不见得呀，真是不见得呀。昨天那个同修他妻子跟我说，他说刘姨，我特别担心一件事情。他说我姐现在就是不放我，让我这去看病，那去看病，你就不能往生？你往生什么？你看你学佛学的。他问我这个怎么办？我说这个，如果你往生那一天，24小时之内，不要让你姐到场，不要通知他，24小时以后他来怎么做怎么闹没关系了。我就给他教的是这个办法。所以说，我们同修们，你们能不能保证不障碍你亲人往生？我说谁是往生者的最大障碍者？说不好听的，最大的冤亲债主是谁？是往生者至亲至爱最亲的亲人。因为啥？别人你想障，你可能障不着呢，你靠不了钱呢。只有他最亲的亲人才能成天守着呢，他们障碍那是最方便的。那我姐往生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例子，你们都想象不到能障碍到啥程度。你看这最后落实障碍的，事先我知道有障碍，但是我不知道都谁来障碍，那我不知道，我是实事求是说，我知道我姐有障碍，而且障碍挺大，我怎么我也没算计出来。要不说这算计是不可思议啊，你说不出来，你想不出来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一大障碍，我姑娘和她大姨的感情是最深的，她大姨最喜欢她的外甥女儿，我姑娘有什么知心话跟她大姨说，不跟我说，我姐的大姑娘。我的外甥女儿有啥话跟我说，不跟我姐说。后来我都开玩笑说：“我说姐呀，咱俩干脆交换得了，给聪子给你当姑娘，给大梅给我当姑娘。你看，这个招你说，不跟我说；那个跟我说，不跟你说。我姐就笑了，这两个小冤家不什么冤？就这么一个外甥女儿，那最后那就给你横着，那真作，真闹。”人说明白了，凭啥送我大姨往生？那就把那火全都发在我身上了。完了，后来就说，他大姨已经要走了，你说他还说呢，给我大姨念佛行，让我大姨就意识健康起来，给我大姨念问送往生，我不同意。完了说，应该请一个按摩的。来给我大姨按摩按摩，她老搁床上坐着，就是意思是说气血不通。我就搁床上坐着呢，我姐搁床上躺着，我搁床上坐着呢。我姑娘搁地下坐小板凳晃荡晃荡，就这么说，因为告诉我要以静制动嘛，就是说她翻不了大船嘛，我心里有底儿啊，所以我怎么治的，以退为进嘛。人家这佛菩萨事先点我的，我就笑呵说。我说聪子，你大姨真需要一个按摩的，你出去去给你请个按摩师来给你按摩按摩。实际那时候我姐离往生就差1个多小时了，你说还这样呢？完了，待会儿说我大姨得运动，这不运动不行。我心话，你大姨独腿老菩萨一根腿儿，你让她咋运动啊？这我也得笑呵呵的说呀，不是以静制动吗？那他动了，我就得静啊！我说聪子，我也知道你大姨太需要运动了。我说不行，给你大姨买个自行车。 把它种上去以后吧，到外面转去跑几圈，弄得满屋人，你看那么多佛友搁那念佛呢，都憋不住笑，想笑不敢笑，因为一看我姑娘那样，怒气冲冲的，不敢笑啊。完了，我说也行哈，弄个自行车骑上出去溜2圈，真是运动。反正他说啥，我就用这个软刀子来对付他，要不咋办呢？眼看就是。差1个多小时，我姐就要往生了，这还搁这给我给出难题呢。那一会儿跟他大姨说说，问问这个，问问那个，哎呀，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？他大姨说了，今天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阿弥陀佛说了算。你看，窝囊老太太最后一把不窝囊了，嘎不溜丢脆把这话说出来了。我姑娘没啥话了，你说。你说是不是至亲至爱的亲人？你说事先你要问他说聪子，你能不能说你大姨往生障碍？那他能承认吗？我也没想到啊。完了，我姐，大姑娘、二姑娘、四姑娘，三姑娘早走了。我姐原来5个孩子嘛，完了一个儿子，这不就三女儿一个儿子，然后2个姑爷，一个儿媳妇儿，再加孙子。这也七八个呢，好几个人呢吧。我真没想到，个个和我叫板，跟我最要好的，我大外甥女儿、大外甥女婿，那是我的亲家。人家不是那几个孩子说，我老姨最偏心了，就向着我大姐。恰恰这两个，这家跟我别的，你都不知道别到啥程度。这个我为什么没想到呢？因为我那个大外甥女婿啊，我俩是双重关系，因为啥？他是我学生，我教了他4年，完了现在我又是他老姨，你说摆资格他也不应该跟我叫板吧？反正我不跟你说啥，我就跟你横眉冷对，掐着腰，就这样式的。这大外甥女儿，你干脆那哇啦哇啦的，就这两个带头跟我叫，是我没想到的。然后老二，儿子，就我那外甥。你都不知道老实到啥程度，我形容他就是，半个月可能你都听不着他说一句话。我儿子他俩性格差不多，我儿子说的话能比他多一点也不多，就这么两个男孩子，哎，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，平时对他老姨恭恭敬敬的，可有礼貌的一个孩子。我姐第二天早晨6点出殡，头一天下午3点，我外甥去。就上他妈妈往生的那个地方去跟我叫板去了，那真叫啊！跟我叫的什么？非常严肃。老姨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头一回听我外甥的说这么大声的话，我说问吧，什么问题？我说了算不算？他说了算不算？我就这么回答的。我说老五，你说了算。你是老郭家唯一的一个男孩儿，你说了算。我说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。他说的意思呢，就是明天我妈早晨出殡，你这些佛友一个都不要到现场，你们都上那个饭店坐着等吃饭去。就这一句话把我说火了。我说老五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些佛友都吃过饭，他家都有吃饭地方，来你这里。是送你妈往生，不是来你家混饭吃的。不是你现在你就给我说，你按佛家的规矩走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明天早晨6点多咱们准时出殡。你要按俗家的规矩走，老姨依着你，因为你是儿子，你说了算，这个权利得给你。我说我就让佛友们从现在开始都给他们撤退。我说我不能撤呀，因为她是我姐呀。我得给他送到地方啊！我说那明天按俗家的规矩办，你们该咋办咋办。我说老姨不给你们打搅乱，我跟着你们后面溜达着行不行？完了，后来我外甥又说，就是俗家的呗，什么盆儿啊，什么纸啊，什么幡儿啊，就这些个。这时候我们刁居士上场了，他就在跟前坐着呢。完了跟我说：“大姐呀。”这么的行不行？两掺和吧。就是第二天我姐出殡，他给出一个高招，两掺和， 怎么两岔路法呢？又按佛家的前面，按佛家的走，俗家的搁后面跟着。哎呀，当时那我可真是发怒了，可能我眼睛我都瞪圆了。当时我就说：“我说你闭嘴，你这时候你出什么主意？”完一下叫我给他呼回去了。后来事后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大姐，我真看你发怒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什么时候啊？你还整个两掺和？我怎么个掺和啊？”最后我就这么定的嘛。我说：“老五，老一，尊重你的意见，你只要你今天5点钟之前告诉我一个准信儿，到底是按佛家规矩办还是按俗家规矩办？按佛家规矩办，我这些佛友就留在这儿，明天就这么办。”我说你要按俗家的办，我就让他们都回去。明天家里这些孩子们想怎么办，你们就怎么办，我不会给你们捣乱的，我跟着你们，就这么定的。我不就是说5点钟给我回信吗？完了，这个我这外甥啊就回去了，回去商量去了呗。5点钟之前不到5点就给我回信了，给我四外甥女儿打个电话，告诉我四外甥女儿。让咱们老姨上我家来，我媳妇儿有问题要问。当时你说我姐这面已经往生了，这边念佛呢，事儿多忙啊。这面这外甥给我叫晚，叫没叫完呢，好不容易打发回去了，那面外甥媳妇儿又叫我要训话了。我不是这么说有点大声了，是问话吧，不是训话，问话。那咋办呢？去吧。你不去，你解决不了问题。你明天早上这事儿咋办呢？然后我就和大云一个，还有那个白事儿司仪，我们三个一起去的。去了以后啊，你说说实在的，好几天我已经很疲劳了。完了，我这个外甥媳妇儿就站那靠着他家一个木头柜，站那嘎就说就开始说。说实在，当时我的头脑都有点空了。我当时什么感觉呢？别的我啥都看不着，我就看着我外甥媳妇儿那个嘴，就像电视一个特写镜头似的，就看着嘴弄弄弄弄弄弄弄弄些啥，我也没听清楚，反正我就知道就是不满意。他们想如何如何，但是我心里哎，得让他说吧，趁他说的时候，我闭目养神一会儿吧。那你总得让他把话说完嘛。后来说，把大云说烦了。让大云嘎嘎两句话给顶回去了，完我一睁眼一看，我大云眼睛瞪圆了，因为他说的可能大云听不下去了，完了说什么尽孝了，怎么怎么的？大云说，按照你们俗家的尽孝，你们跟妈妈走了，你们该不该在眼前儿？该不该守孝？你们谁去了？你们这孝是挂在嘴上呢？反正大云当时话说的可冲了。就给我外甥媳妇儿给噎回去了，完了，我外甥媳妇儿又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说那个，关于子孙后代这个福报问题吧，那也就是我估计大概就是风水之类的吧。所以第二天就说给我姐送走以后，立马得找个地方埋起来，就是不能寄存。后来就这个白事儿司仪又给他闷回去了，说什么呢？说今年是那个双刃月，刃月不宜动土。你说的这个问题，如果你要今年处理，真涉及到你以后你家祖坟的风水。就这一句话，又把我外甥媳妇闷回去了，因为他有儿子呀，他担心他儿子以后发展前途。哎，所以这个事儿就解决了。最后完了，我外甥媳妇还是比较明理，这你给他说明白了，呵护也呵护明白了。完了，跟我外甥说，要不咱俩过去看看吧。就这时候，我姐已经往生了，这儿子儿媳妇都没到场，都能到这种程度了。完了，这俩人过去了，过去以后还真不错，进屋给我姐磕了三个头。你说说，儿子儿媳妇是不是我姐至亲至爱的亲人？所以我姐往生的时候，在跟前儿的就是四外甥女儿。就是我俩，我四外甥女有时候瞅瞅我那种眼神儿，我说事儿没关系，咱俩一老一小也得把这事儿办好，所以这真是的，就这一老一小啊，完最后终于 可能是被这些同修们感动了，一看人家这些同修做到这种份儿上，感动了。反正也不积极，我但是不跟你别扭了，不跟你闹扯了。哎，第二天想不去送，哎，就不到殡仪馆去送。这个我都开绿灯，我说随缘，你选择去你就去，你选择不去你就不去。所以我说这一段，因为这是已经经历过的，是我自己姐姐的往生的经过，我就告诉大家，至亲至爱的亲人，可能就是这个往生者最大的障碍。你像我昨天说的那个往生走得不好，我去看他那个小吴居士，他就是这么个问题啊。他的障碍是谁呀？他的障碍是他丈夫，是他弟弟。那你说这俩人是不是他的亲人？是最后他弟弟和他丈夫把他障到啥程度都没法形容。在我所有经历过的送往生的、往生的，就往生到他这个份儿上，我是头一回听说。因为当时他往生以后，我不是在医院住院呢，手术嘛，我没在现场。后来他们给我们说，他往生以后是什么样什么样，那整个人就没有形了。你说能往生到这种程度，障碍，弟弟的障碍，丈夫的障碍，你说还不是说就是明目张胆的好心的障碍，看起来是好心，实际上是送他上那个最糟糕那地方去，所以第一个我就想提醒大家，每个人都对对自己的号。你的亲人往生的时候，你能扮演什么角色？能不能保证自己不做障碍者？另外，我们将来也有那么一天要面临着往生，你的子女、你的亲人，你可要做好准备。保不准哪个就是障碍你的人，千万别说"哎呀，这个我们俩关系可好，那个关系也不错"，也可能这个可好最好，就是你最大的障碍。这是第一个啊，我们自己不要做往生者的障碍者。第二个，一定要给你即将往生的亲人提供一个安静的、舒适的。他所熟悉的环境，安静的、舒适的，他所熟悉的环境。第三条特别重要，他熟悉的环境。哎，你给他弄到一个生的地方去，他可能不习惯，哎，他觉得心里恐惧。他要熟悉这个环境呢，他那个恐惧感会减轻的。最好的方案。是在家里往生，不到医院往生。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一边有特殊情况，你要在医院往生，得怎么怎么地，怎么怎么地，那确实也是个问题。如果是不能解决在家往生这个问题，一定要送医院往生的话，能不能把最后一个关把好，不抢救，就到最后已经不行了。但是在医院，一般来说，到最后关头，肯定是所有的办法都给你用上，抢救各种管子呀，什么呼吸机呀，什么电击胸啊，怎么着？我都这都听人家说的，就这个是最最糟糕的。凡是经历这个的，没个好，肯定上三恶道，肯定上地狱。为什么？他太痛苦了，他痛苦，他又没法表达出来。他这时候不单恨给他做这个事儿的人，他连他的亲人他都恨。你们这简直是折磨我呢！他会升起无比的愤怒、嗔恨，必堕地狱。所以说，如果解决不了在家往生的问题，一定要去医院，千万把住最后一关，别抢救，让他最后安安静静的走，别让他遭那个大罪。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，我以前讲课曾经说过，我就不再说了。你们回忆回忆，我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。 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咱们都学佛了，今天我又告诉大家了，一定要请一个有经验的助念团，而且这个助念团一定要单一，不要杂。我们是念佛的，就请这个净土念佛法门的助念团。另外还要考虑这个助念团是团结的，是和谐的，不是说都想说了算的。有一个八梗梗一搅和，整个这个场就被破坏了。所以第二个很主要啊，请一个有经验的助念团，尤其是助念团这个领念的这个头头非常重要。说白了，就是有德行的、有修行的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这是助念团的请。第三个就是千万不要哭，这个可得注意。往往这个事儿最难控制。那你说自己最亲的亲人走了，好像他说那能不哭吗？很难呐，真是很难。但是这一条还太重要了。如果往生者咽气儿了，你这面你别说扒拉着他哭啊，你就站在旁边一哭，马上把他那情执就牵动了，他就舍不得离开了，他心就难受了，难受你就等于往下拽他，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。那怎么办？怎么解决这问题？如果你最亲的亲人，你和他感情又特别深厚，你憋不住。你就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房间，去哭个痛快，别让这个亡者知道，离开他，不要在他跟前哭，到另外一个房间去，尽情地发泄出来。哭完了以后，该处理什么问题处理什么问题，这样你也不干扰他，因为他没听见你的哭声。你知道，爸爸妈妈和他的儿女是连心的。你这面在他跟前一掉眼泪，你哪怕不出声，他都知道。而这个一定要注意，不哭泣。第二个是不触摸身体。哎，你别的事儿一看看，我看有些同学吧，就是总喜欢一会儿摸摸这儿，一会儿摸摸手，一会儿摸摸腿儿，24小时之内千万不要搞这个，啊，不要触摸他的身体。你就在他的床边走，你都要放慢脚步，不能让那风呼呼的，就那个对他的肉身、肉体都是极大的痛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规矩。这是一个，再一个就是，最好是24小时之内，没擦身、没换衣服之前，不要让亲朋好友来探视。因为他们来探视，有信的，有不信的，信的层次又不一样，什么样的都有。那有的呜哇一喊，一扑到身上去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姨呀，完了，那就这，你怎么送你也送不去了，那送不去极乐世界了，送是能送走了，那送哪去了？那刚才我不说了吗？肯定不是好地方了。所以最好24小时不要让亲属来探视，什么时候探视呢？24小时，身体也擦干净了，衣服也换好了，拖了您被给他盖的板板正正，这个时候可以把脸露出来，亲属就可以来探视了。那不怕看，不是怕看。我记得小雕他家老七往生的时候，因为那个这不有这一条吗？不让探视吗？你老齐呢是哥六个，你这弟弟也多，这都不同意小雕按这个佛门的规矩给他哥哥这个送往生什么的。小雕呢又整不过人家这哥们儿，就是扛不过呀。所以后来这个老齐不知道为啥就把我选中了，让我去送他。我实际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单独送过谁。完送了人这些弟弟们，人不满意啊。但是因为确实我们按照这个做了，24小时之内没让他们看，这一下子更生气了，来了来闹了，闹到啥程度？ 搁走廊里，有一个人就四手朝天，就搁那蹬蹬腿儿，就像下了神儿似的了。完，有同学告诉我说：“刘老师，你看外面那个那样的。”我说：“他可能那样舒服，那就先那样吧，不用理睬。”我也没理睬。完了，这小刁不干好事儿，一下子把我推到第一线，告诉他那些弟弟们：“这个事儿不归我管。”归那个刘老师管，归我刘大姐管。你哥哥有交代，他走以后的事儿都归刘大姐管。你们有话找刘大姐说去。这弟弟们马上就冲我使威风，哪来这么一个老太太管我哥哥的事儿？真给我叉着腰啊！后来你说，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冷静，我怎么说的呢？我说你们要想听我说，给你们解释，跟我到这个屋消停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消停的听。我说你们要不想听我说，我说你哥的遗嘱打字的文在门上贴着呢，你们谁识字儿自己就看，我还不想跟你们说呢。我态度也很强硬啊，一下子给震回去了。最凶的那个弟弟跟我叉腰那个，当时就把手放下了。那刘大姐，我们听你说说吧，怎么回事儿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哥哥有两条遗嘱。是昨天晚上7点左右把你嫂子叫进去的。我说这两天你嫂子都不着边儿，是因为你哥哥不让她着边儿。我说你哥哥这遗嘱是跟我交代的，让你嫂子去旁听的，我得把她开出去，要不她不行小刁吗？我说你哥哥就两条遗嘱，非常简单，一条是我的后事归刘老师来，刘大姐安排。刘大姐怎么安排就怎么做。问小刁：“你听明白没有？”小刁说：“听明白了。”“你照不照办？”小刁说：“照办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你哥的第一条遗嘱，第二条遗嘱，家亲眷属不要靠前。”我说：“你们不有意见吗？为什么不让你们看你哥呢？”我说：“这是你哥的遗嘱，家亲眷属不让靠前。”我说：“都打好了，搁门上贴着，你们去看去。”后来他们真到门口去看，就这两条遗嘱。老齐走的时候，简不简单？两条遗嘱，大菩萨的遗嘱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呀，不让亲属探视是对的，省着闹起来。如果一来探视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闹的闹，那可就糟了，你这个场你就掌控不住了。所以还是就是咱们念佛这些佛友，安安静静的，悄悄的。该怎么念怎么念，换完衣服以后谁来闹都没关系了。完了后了，刚才我跟你说，当时那些他弟弟跟我为什么不让我们见？我说现在正在开那个开光，开完光以后你们排好队，我领着你们去见。完了等开完光，老金这么告诉我，刘老师开完了，我说好，你们让开一条道，因为地方特别小。我说这些弟弟们弟妹们，你们。谁在前，谁在后，排好队。我打头，我领着你们去看你哥。我就领进去了，领进去，这不是盖着脸儿呢吗？我就把那个托林被揭开以后，这脸儿露出来了。他第一个那个弟弟一看，那个眼神就非常惊讶。我分析大概说，怎么这么好？我估计是不是这个眼神儿？完了就站那愣了。我就说了，我说你看看你哥哥软不软？你摸摸他的手，他就搁那愣着吧，他没伸手。完了，我这痛快呀，我提着老齐的手，我就塞到他弟弟手里了。我说你摸摸，你看你哥是硬的，是软的。我说别等火化完了，你们说我哥哥是硬的，我说没证明了。哎，你们得亲自摸。我说如果想拥抱拥抱，把他周起来坐着抱抱都可以。完了，这弟弟说挺好挺好，这个第一个过去了，第二个。挨着个我都把手递到手里，一个不落的，全我不敢你想不想握，你敢不敢握，我全都让你握，就让你给体会体会到。就这个时候关键时刻，你真得压得住阵脚，压不住阵脚啊，就给你翻天了。那还能让你这么弄？结果怎么样？把弟弟们都感动了，一看他哥哥好啊，这个方法妙啊，所以弟弟就说了，哎。给我们找手套，一会儿不就要来起灵吗？完了，弟弟们说，有没有手套？我们几个抬我哥， 因为最起码四个弟弟就够人了呗，人家弟弟也多呀。完了，有个老居士看他们原来那样挺生气，说一边待着，不用你们。完了，我说不行不行，亲兄耐弟呀，手足之情啊，人弟弟要抬哥哥，理所当然，赶快招手道给他们。所以人家哥哥是人家弟弟们给抬下去的。你看，这不两全其美，全都解决了。原来是横着膀子跟你横，现在特别通情达理了。一直到送到火葬场，火化完了，把哥哥的骨灰盒安顿好了，你这些弟弟一直是，哎呀，态度非常好。你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所以这个问题你做对了，他理解了，你就不要担心，哎呀，后面怎么样？后面就好了。这是一个。再一个，我就想啊，就是在亲人往生前、病重期间，不要让亲人们分拨分班的接连不断的去探视，因为这个时候病人他需要老师念佛，得让他心静下来。如果他这些亲人们这个去唠一会儿，那个去唠一会儿，一波接一波的，肯定他的心是不清净的，他念不下去佛。另外，这些个去探视的亲友们，他未必在一个水平线上，是不是？说啥的都有，怎么告诉的都有。你说他听谁的吧？就把他心说乱了。我记着有一个同学告诉我，有一个老人病了，不是要往生啊，就生病了。完了，就他的亲朋，都不是朋友啊，就家亲眷属啊，多少人去看望这老人家？50多人，你说这50多人天天不断头的去看这老人家，哪个看不得说话呀？你说这老人家这佛咋念呢？是这个是最大的障碍，最大的干扰。所以老人在病重的时候，不单是老人哈，就是亲人，如果病重了，保密工作要做好，不要通知亲朋好友，因为咱们中国有个习俗，往往是。有人病重了，赶快通知亲朋好友来见最后一面，这个习俗很坑人，所以怎么把握这个事儿，大家要想好。再一个，早晨写个小提纲，找不着篇儿了。再一个，我想跟大家说说，什么叫真正的孝？什么叫真正的孝？这个呢，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。就是有一位居士和我接触的比较多，他是一个就是企业家吧。经济条件相当不错。如果是按他的条件，那把老人送去医院，住什么高等病房，打什么高级药，那是一点问题没有的。但是因为可能就这个缘吧，他和我认识了，和我认识了呢，他就跟我说，爸爸妈妈年龄大了，将来怎么办？让我给出出主意，我当时我就说，你要让我出主意，可能你做不到。实际这我也是将他一句儿。他说："大姐，你说我努力做到。"我说："第一条你就做不到，你能让你老爸老妈在家往生吗？能不把他们送去医院吗？"当时他的态度不是坚决的，但是他说了，可以，可以，能。但是这个口气不是特别坚决的，就是最开始我们接触，后来等他到哈尔滨到我那去的时候，又说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说你想怎么办？他的意思问我，大姐呀，如果我公公他管爸爸叫公公，如果我公公走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姐去送。我当时就说了，我说。如果公公是在家里往生，我去送；如果公公在医院里往生，我不去送。 我把这话说了，我自己忘了。后来等公公临往生之前，打电话告诉我公公要往生了，希望大姐来送。我当时我就忘了我前面许那个愿了。完了，我跟小雕说，我说我没太想去。小雕说那不行，大姐你许愿了，因为当时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说了，公公在家往生你去送，公公在医院往生你不去送，人现在决定是在家往生，你为什么不去送？耶，我说那样，既然我说了，我得履行我的诺言。我说去，就这样。这公公往生的时候我就去了。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，主要是说这个同修他能做到这一点，没有把他的老爸送到医院去，太了不得了。这一点我真是我没想到，因为啥呢？他是这个企业家呀，挺有名嘛。另外，这个很讲面子呀，就是别人人家不想啊。你说家财万贯，完了老爸有病了，搁家等死，不往医院送，就这个舆论压力，他能把他承受了，那都太了不起了。真的就没送医院，老人家就在家里往生的，在家里往生的缘就特别特别的好。不说别的吧，最起码。我这个刘老太太到了，我去了。完了，再一个呢，就是我听说深圳有一个念佛团，念得不错。哎，就是那个念佛团到家里去给公公念的佛，我都感觉到这个念佛团念得好，因为你感受到特别清净，不乱不杂不闹得慌，很少有。有念佛送住送往生，就让你心不闹的慌呢，挺清静的，很少。就公公往生这一次，请这个念佛团，人不是太多，好像不足10个。他们分成班儿，分成几班儿念的，基本上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就是觉得闹了或者怎么没有。哎呀，我就跟雕儿他们说。哎，我说这个念佛团念的不错，真是挺清净的。他们念佛的人清净，这个场必然清净；他念佛的人心不清净，这个场必然是乱的。所以公公往生走的不错，啊，真是走的不错。可以说这个突破了这个世俗观念，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如果这个世俗观念突不破，你这个，你肯定你达不到，那一怕人家笑话，堂堂的董事长，他老爸有病搁家死了，你说这个舆论压力大不大？但是他就按照我告诉他的做了，是真效果不错。我只能说老人家走的挺好。完了，咱们这个企业家也没悲伤，也没难过。完了跟我说，大姐呀。公公走了，为啥我没悲伤没难过呢？我说那你琢磨琢磨呗。没哭，哎不，他说我不但没哭，我都连难过那个想法都没有。哎，我心里挺乐呵，挺高兴的。你看看，他事情就是这样。哎，这是亲人不呢？是亲人呢，他自己的亲爸呀。我以后一直是挺乐呵。我举这个例子呢，就是。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孝，不是说你给老人花了多少钱，你给他买了一个什么，哪怕是拿金砖扣个棺材呢，那都不是孝。你能安安全全的把你的父母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任何个孝比这个孝更大的孝了。有的人就图表面。做表面文章，我用一句不客气的话说，我说那是做给活人看的，是撞活人的这个面子，他要他的脸面，不是这个亡者的脸面。以前我举过那样的例子吧，有人家老人死了，去世了，结果为了表达这儿女们的一片孝心，钱没少花。棺材里也装钱，枕头底下枕钱，脚底下压钱，手里攥钱，反正到处都是钱。是最后把老人家 送到阎王爷那去过不了关，当笑话听啊，当笑话听。拿这些钱干啥？还以为像咱们阳间咱们人和人处事呢，走后门去了，拿钱去贿赂阎王爷，让阎王爷给他安排个好地方。阎王爷不认识，说你拿那花花溜溜的啥东西？咱们当宝贝钱，人家阎王爷不认识。结果他就说了，请您老人家给我安排个好地方，这是钱。阎王爷发怒了，你该上哪上哪去吧。你说那孝不孝？你要说他不孝，他舍得花钱，哎，大笔的花钱，有那么发送老人的吗？你最后你这你谁能把这个老人救出来？你这些个儿女，你坑不坑你这个妈？坑不坑你这个爹？真是没办法。有的时候我就想，哎呀，我们人为什么都能够愚痴到这种地步？